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成，却在背影的时间错过对的人，抓不住幸福时分。滴滴滴滴滴等待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星期。近日，广深港高铁列车内饰曝光，其中第一节和第八节车厢为一等座车厢，共有68个座位，所有车厢实现 WiFi 全覆盖。阿里巴巴官方宣布，2019年9月10号，马云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届时由现任集团 CEO 张勇接任。意大利一高中从今年11月开始，在哲学和心理治疗课程的基础上，将增设情感教育课。南非地区一华人商城发生大规模盗窃事件，准备开业营业的多家店主发现店铺被撬，店内的大量现金被盗。北京邮政启动全新便民环保服务功能，首批城六区20个邮政网点将成为周边市民家中、厨房、家居、个人生活、个人数码四大类小家电中35类电子废弃物的正规处置渠道。从北京市医管局获悉，为破解疑难病患者看专家难的困扰，北京市在已有116个知名专家团队的基础上，将在同仁医院等12家医院再增加34个知名专家团队。由马天宇主演的现代情感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在湖南卫视宣告正式定档，该剧将于9月17号20点登陆精英独播剧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今夜落花一样飘了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间曾经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 表白，想想应该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今夜落花一样掉了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蓝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最高气温26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2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9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海淀在17到25度，大兴在18到26度，丰台在17到26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银湖洞在17到26度，云蒙峡在16到25度，玉渡山在14到22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孩子开灯睡觉会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吗？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果长期发展呢，是会影响孩子健康的，比如开灯睡觉。开着灯睡其实呢是睡得不太安稳的，尤其是刚进入睡眠状态时，很容易被一点小动静惊醒。研究表明，开灯睡觉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人的生长激素分泌是在晚上的11点左右，这个时间段呢处于最佳分泌时间，如果此时还不睡或者睡不好，可能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从而影响孩子发育。而且呢，晚上吃得太饱了也会阻止生长激素的发挥。气温宣示着初秋的脚步，也意味着北京到了最美的时节。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个有点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以龙为主题的公园，就隐藏在车水马龙的东南二环内。公园得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取名，以神兽为文化，在京城众多公园中格外独树一帜。这里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风韵，小桥流水，绿柳拂面，这里便是龙潭公园，大家都爱叫它龙潭湖，是大部分南城居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虽然不是免费的，但是票价呢却只有2块钱。龙潭公园的古建筑很多，每一处都自成一景，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建筑等等，皆如诗如画，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如果你想去秋游但又不想跑太远，那这里呢或许是你适合的地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中秋节到了，要记得好东西要跟家人一起分享。中秋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969，1381001969。

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想过的事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太多分手的记忆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越难以抛开。

眼前总是有比吃饭睡觉更重要的事，要工作，要玩，要任性，要潇洒，只是要的太多了，脑子想着还能再要点啥的时候，身体已经付不起成本了。有人说人生可以做很多蠢事，但是最蠢的事就是忽视健康，所有的事和健康比起来都是小事。经典久了久，我星期人生最大的事就是保重自己，好好活着，活出个欢喜的样子来。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要 ready to roll。 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this school beat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有爆炸头在往里转动，左右摇摆想象一直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喊什么呢？ 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管你是不是真的暴力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换了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这个称王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受，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唱出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北京工商大学校长、食品添加剂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保国。 其中有一个文明叫大汶口文化，在那里出土的，当时我们做酒酿酒酵母当中有一种转化酶叫蔗糖酶，那就是食品添加剂酶聚酯。不光中国的食品，国外食品也是这样，你能不吃巧克力吗？你能不吃冰激凌吗？都有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西方的食品当中可以用，我们中国的就不能用了呢？也可以用，但是我们必须把它用好。 全国技术能手、中航工业哈飞集团首席智能专家秦世俊。 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且参加由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的座谈会。当时在会上，我记得习总书记说过，当代工人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以实际行动奏响时代主旋律。我想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也希望我们 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的舞台上可以有话语权。 中日医院院长王晨， 现在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非常苦非常忙的，读的书比人家多，学的时间比人家多，自由的时间少，而且责任巨大，但是呢怎么能够凝聚最优秀的人，能够不离不弃的还从事这个职业，在这个行业里边，而且还能有使命感，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他的办法就是这个行业文化在那摆着一方面，但同时作为一个比行业文化的形成要容易得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全社会是给予的。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播乔一，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41年9月11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45年9月11号，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出生。1972年9月11号，金庸结束武侠小说创作。1997年9月11号，中国著名女歌唱家谭晶出生。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2009年9月11号，蜡笔小新作者、日本漫画家旧井一人逝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共度过好时光。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第一次为那想忘，我记得有一个你。 我是 Hebe 田馥甄，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现在是早上10点钟。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